老师希望今天把十五、十六频道赶完，可是呢，我觉得不要赶，我慢慢讲，因为十四频啊实在太重要了。那个我看 Rachel 也未必十四频都记住了，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稍微再复习一下。然后我们今天一定会讲第十五频，十六频我们就看状况。那么十四频啊是《金刚经》上半啊很重要，也是比较难的一卷，就是一品，所以反复的讲我觉得是必须的。那么如果你之前听的无萨萨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再复习一次，但是我们不会复习这么仔细，我们只有后面会仔细讲，前面啊我们就稍稍带过，让你有一点点印象。所以我们在复习讲第十四品的时候，你会比较能够接得上哦，因为我们有三个礼拜没上课了。十四品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不是应该是从耳识须菩提闻说是经？你们大家先找到十四品的经文啊，你们一边找经文，我一边慢慢讲啊。因为十三品啊，你们大概连十三品也不记得讲什么。十三品讲什么呢？十三品是告诉你受持《金刚经》啊，要如何受持，一直讲受持，读诵、读诵、受持，如何受持啊？什么叫做受持《金刚经》？十三品就是在告诉你如何受持《金刚经》，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境界相，不着身相。那到了第十四品，那个耳识啊，须菩提闻说是经，身结意趣，涕泪悲泣而薄佛言。他说什么？他听到这个经文啊，他非常感动。他跟老师说什么？他说啊，稀有世尊啊，他说这个经文实在是太稀有太神奇了。他说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啊，他说你说这样子的一个甚深经典啊，其实大家如果看到如是两个字，哎，其实应该已经有概念，它不只是哎呀就是这一部这么甚深的经典，它其实还有实相的意思在里面，万法皆如，一切皆是啊。他说啊，他从得慧眼以来，记不记得我们说阿罗汉得的是慧眼？他说他从得慧眼以来，凡夫是肉眼嘛，比肉眼上面呢还有是天眼，然后到了阿罗汉是慧眼，到了菩萨是得到法眼。有没有人说，哎呀，逃不过那个我的法眼？你做什么事情逃不过我的法眼？法眼的层次啊，是比慧眼要再高一层的。那个慧眼只是英雄啊，那个做任何事逃不过那个法眼。那么最高层次的是佛眼。好，他说啊，他得慧眼以来，就是他正得阿罗汉以来，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这么甚深的经文，然后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非常的而且涕泪悲泣，感动到流下眼泪来啊，感动到流下眼泪来。然后世尊啊，他说若复有人得闻是经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那么我们这上次都讲了，他说如果有人啊得到，现在如果有人得到听闻到这一部经文啊，马上生清净心，有信心而且生清净心，也就是非常的清净，没有一丝的染污，没有一丝的妄念。他不但生信心，而且是什么样的那个生的什么样的信心？没有染污，没有一丝的杂念，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执着，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那如果你能够干干净净，不着相啊，你对《金刚经》就是有信心，你愿意受持读诵，那么你不但每天读诵，你还愿意受持，而且甚至为人演说，为人讲解，那你呀、啊，就马上见到实相。什么叫做见到了实相？就是你明心见性啦，你见性成佛啦，你觉了，你觉悟了，就是这意思。信心清净，得生实相啊。他说，当知是人，而且这样子的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为什么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你自己去想想看，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是什么意思？肯定就是修行里面最高的成就嘛。那是什么？就是觉啊，大觉啊，成佛了，是吧？所以他就告诉你，《金刚经》是这么的殊胜， 他听到的都流眼泪了。这么的殊胜，所有的人可以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那么下面这一句很难，我在猜想当时听的人啊也未必听得懂，可是我们再重讲一次这些东西啊，其实听不懂也是 OK 的。你就像有一个记忆，有个种子啊，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那么后来啊，听着听着听多了这些东西呢，你就会慢慢的自然的就懂了。有的时候啊，你现在怎么猜呢也猜不明白，过一阵子几个月以后啊，几个星期以后啊，你回来看同样一句话，哎，好像明白了，或多明白了一点，不见得完全明白，可是多明白了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禅宗所说的参悟。参悟啊，我们这个根性没有人顿悟了，所以就慢慢慢慢，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哎，就感觉明白了，知道了，或者明白知道了多一点，这些东西就是慢慢参出来的。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是实相。实相啊，其实啊，你要去了解实相，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真相，就是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事情。那实相啊，其实我们经常说不可思议。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听过我楞严经讲课的同学就全部都懂，就是你不能去用你的脑子去分析，也不能用文字言语去形容，不可思不可议，这是真正的实相，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叙说，你只能体验，你只能证悟，你只能心领神会，但是你不能思考，也不能言语去讲，这就是真正的实相。好，那我们说，哎呀，那实相到底是什么？还是得讲一下，对吧？所以你就去看实相是什么。他说第一个啊，首先你要先去记得我们讲过经文好多次，是不是即非是名？金刚经的语法都是即非是名，即非是名。上到现在，你们应该知道即非是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即非是名，即非是什么？即非就是从体性上面角度来讲，从真谛里面来讲，所有一切东西都是虚妄的，其实是性空的，本性空寂，无形无相啊。是名是什么？是名是从相用的角度来讲，随缘变现，虽然体性空寂，但是它会随缘变现出各种不同的相貌。比如说，哎呀 ，Chris 跟我两个人，其实我们佛性是相同的，对吧？我们体性都是空寂的，在体性的角度来讲，在真谛的角度来讲啊，我跟 Chris 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佛性，一样的光明，一样的真如本性，一样的觉知，在无始以来，我们一直是那个状态。但是 ，Tiffany 有 Tiffany 的业力，他有 Tiffany 有 Tiffany 的福报，有他的业力，有他的果报。有 Chris Tiffany 有 Tiffany 的无名贪嗔痴， Chris 也有他自己的福报，他有他的业力，他有他的恶业，有他的善业，啊，他有他的果报，他也有他的贪嗔痴跟无名。所以我们两个啊，各有各自的业力跟无名，我们两个各有各自的这个，我们都有自己的因跟果，而且因啊，不在不同的时候承受不同的因，结不同的果。所以 Chris 有了 Chris 的相跟用。Tiffany 也有了 Tiffany 的相跟用，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长相不一样，住的地方不一样，啊，所失去的东西也不一样，所拥有的东西也不一样，大家的功能也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释名，即非释名，这个你要搞清楚。所以实相是什么？实相啊，你看，则是非相，其实则是非相，有是，也就是。即非相，对吧？则是非相，是不是即非相？你要去理会它的文字，体会文字里面啊，则是非相嘛，是非相嘛，是不是就是非？是非相，是不是就是即非相？就是非相嘛，对吧？然后它只是名，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就是是名实相。你要懂得去拆解实相是什么，即非相。所以就是实相者，即非实相，是名实相啊。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则是非相，然后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它只是名字是实相啊，它其实不是相啊。则是非相，实相什么？其实不是相， 它只是名字是实相，它其实不是相，名字是实相，实相则则即非实相，是名实相。所以什么叫做，我们拆两段看，实相者则非，则是非相。所以说什么实相啊，它不是相，它不是相。你不要看到实相就以为它有个相貌在那里，不是，它刚好没有相，它只是名字叫做实相。这是第一层，你得先理解实相啊，其实不是相，实相啊只是名字叫做实相。那再往里面想看是什么东西呢？实相啊则是非相。非相是什么？非相不是相。非相不是相是什么？就是性啊，讲性德啊。实相啊其实是性德，真正实相是在讲我们的如来藏，讲我们的性德，讲我们原来的真心本性是无形无相的。它虽然叫实相，有那么一个相字在里面，但是它真正其实是无形无相的，它只是事故名实相。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完全没有相了，只要去说性，那也不对。应跟性跟相啊一定要摆在一块说，才是真正的实相。那你说不能光讲性还要讲相哦？是啊，因为随缘变现，随缘显相了嘛。虽然我跟 Chris 两个人真如，我们的 实体真如本性是无形无相的，但是的确因缘显相啦，因缘刚好成熟了，果报成熟了就显相啦。所以呢释明，释明是说还真是随缘显相了。一个叫 Chris， 一个叫 Tiffany。 哦，你要去记得，你要去领悟实相是什么，就是本性是空寂的，无形无相，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本性是觉知的，是光明的，是无障碍的，是尽虚空遍法界无远弗界的，是没有 boundary 的，是无所不能的。那你要去记得这是我们原来的体性的状态，但是呢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业力，会随缘变现出不同的形象跟功能，所以还是会有个名字啊。这一世可能你叫 Vicky， 我叫 Tiffany， 他叫 Chris。 下一世啊，有的人变天人，有的人变小狗，有的人可能真的到地狱里去了，不知道。这是随缘变现，所以还是有个名，世名啊。每一次的投胎它都有一个功能，有个名字。所以你要知道实相原来就是性跟相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就叫实相。所以我们才说啊，无相无不相啊，无相那个无就是没有嘛，相就是相貌的相，无不相呢，不就是没，不就是不好的不，相也是相貌的相，无相无不相，就是既不是相，也不是没有相，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既不是空。既不是有也不是空，你要慢慢慢慢去进入那个状态。因为后面我们会讲无实无虚啊，金刚经你每一次讲，你每次会有新的体验。实相是什么？你不能执着在某一个点上面，执着有也不对，执着空也不对。你说它是有肯定不对，你说它就是空也不对啊，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形象啊，形象其实是一直在变动的。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它就没形象？不行啊，它的确显象了，对不对？这个 Steven 就投胎变 Steven 了，他这一世就得去做好 Steven 该做的事情。你不管今天是做一个好的先生，还是做一个好的父母，还是做一个好的儿子女儿，你都得去扮演好你这一世的角色，叫做释明。但是大家的佛性相同，叫做即非。这种体性上来讲，所以实相是什么？是无相无不相。 无相是什么？其实它没有真正的形象，就是非相，就是在讲我们的体性。无不相呢，就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相，你也不能说它是空的。无不相，不相是什么？空的，对不对？没有相，你也不能说它，也不能说它没有相哦，因为它的确随缘显相。所以这个实相啊很有意思，无相无不相。那你看无相是不是无实啊？它是体性空寂吗？那但是呢，它也是无虚啊，它的确会随缘现象啊。所以实相是什么？即非实相，是名实相。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慢慢慢慢去体会。 所以我们说，每一次回来复习十四品，你会再多懂一点，多懂一点。我们今天都还没有把最深的讲出来，可是你就慢慢懂一点，慢慢懂一点。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复习。好，再往后这一段呢，世尊啊，他说啊，这个这一段也很重要啊。他说啊，跟老师讲，世尊啊，我今天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为什么今天得闻如？他觉得很 humble 啊，很谦虚。他说他今天自己得闻如是经典，听到《金刚经》，能够明白了解，而且能够信受奉持啊，他觉得不难。为什么？在佛的加持之下，他觉得并不难，因为佛在他前面啊，摄受能力这么强，加持能力这么强，他觉得很 OK 啊，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佛都会回答，所以他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啊。但是啊，他说若当来世后五百岁，但是来世啊，等到有众生啊得闻是经，后来五百岁，我们讲过有可能是佛灭了以后五百岁，也有人说是五个五百岁，可能就是我们现在2500年了，或者甚至3000年，总之呢，就是佛没了很久以后了，已经不是正法了，因为前面的1000年是正法，那么五百岁以后就是肯定至少不是正法了。那他说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末法时期，那问题是在他说我现在啊，那么到闻是 OK， 到末法时期竟然还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那不得了，佛都灭了，而且甚至到相法时到相法时代，甚至到末法时代，竟然大家还能够哇一听就相信，他说那这个人不得了，是什么样的人？这两句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讲过，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此人已经没有四相了。为什么呢？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教过你们，也就是说，此人啊已经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了。你把经文可以稍微简短一点，你会感觉比较容易懂。因为这个人为什么？哇，到佛的末代、末法时代，一听到佛法竟然能够完全相信啊，信受奉持，为人演说，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了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已经断了四相了，已经断了四相了。啊，我再讲一次，我相是什么？我相啊，你就把它想成我这个身体是实有的，我的这个身心世界是实有的，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实有的。小孩子出生，他长大第一件事情，他拿到他会抓东西的时候，他绝对是往自己身体抓，他往自己身上抓，他不会往外推。这就是我，我执自私的显象。凡是为我，以我为中心，只是大家自私的程度、天性不同有所不同，但是本性是相同的。拿到东西一定往身体这边，自己往身体内抓，然后呢不往外推。受过教化以后，或者有很少数的众生啦，真的不多，哦，情愿自己不要给别人，那这慈悲心啊，并不是人人，在没有被熏陶之前呢，其实大家都比较是我执啊，只是那个程度为何啊，慈悲心都有啦，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有多有少啦。那么但最终的那个我执肯定是在那里，所以我像是什么？这就是我执，就是我执，我这个身体在。我的情感是真实的，我的需要，我的想法是非常真实的，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我相。以自我为中心，我以外的就是对面嘛，我以外的，我的对面，我不是我就是对面嘛，一定有一个二元对立嘛，学过楞严经就知道二元对立嘛，这是所有痛苦一开始的来源，二元对立，有我跟对方，那个对方就是人相。你不要觉得人就一定是人啊，那个狗啊猫就不是人，你不要这样想，你只要一切跟自己对方的对立方的，就是不是自己就是对面，那就是人相。很多不同的人相集合在一起就叫做众生相啊，各种样子，也不见得一定要是物体啊，各种的现象，各种的发生的事情，各种的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叫做众生相。那 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情觉感觉啊，一直不许不停的持续下去，就是受者相。所以你现在前面我相，我相有人相，空间就出来了。那么那个最后很多众生相，哇，整个空间出来，然后整个情绪会延续，发生的事情会延续，这果报会延续，就是这个果报相续相啊，因为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果报因缘的显现嘛，因缘果报的显现，那一直不停的连续，不停的连续相续，相续相就是受者相，空那个时间的概念出来了。所以啊，他说如果末代有人啊，听到金刚经，竟然能够信受，能够信心清净，而且信受奉持，表示他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四相，表示我执已经断了。这些人应该全部都是倒驾慈航，绝对不是被迫轮回啊！他断了四相，应该至少是阿罗汉啊，就是我执已经断掉了，我执断掉了，起码出六道轮回了。所以这一些人啊，应该都是菩萨再回来倒驾慈航了。应该都是菩萨再回来了，而且啊，他们呢、啊，甚至是比他们是比阿罗汉呢、啊、还要更深一层，是在后面这句话解释的。他、啊、已经没有了我人众生受者相，已经没有了四相，因为他而且他已经是深深刻刻的明白到什么，我相即是空啊，我相即是非相，非相是什么？就是空，没有相，就是相即非相啊。你所看到所有一切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或一切的相貌，外面一切的形形色色，一切的相貌其实全部都是空的，全部都是虚妄的。我相即是非相，我相就是我这个我自己的身相是空的。第一个，我自以为存在的这个身体身心世界，哎呀，他跟你讲其实是虚妄的。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啊，这个聚集而成的，随时会散灭。所以我相即是非相，他已经完全领悟到我相，我这个相貌根本是虚妄的，根本是空的。他已经完全领会到这一点意思了。而且呢，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外面所有的一切相也是空的。他完全了解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相是空的，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也是空的。也就是他不但断了我人众生受者相，他也明白到我人众生受者相跟，因为他为什么会断掉？为什么会断？因为他明白到我人众生受者相根本是虚妄的。这样能明白了吗？所以你就去想，末代有人听到，就是佛灭后五百年，或者是到了佛法末世五个五百年，竟然有人听到佛法还能够信受奉持，这个人肯定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已经断了四相了。他为什么会断四相？因为他明白到四相根本是虚妄的，我相是虚妄的，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也是虚妄的，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如果你能够看到这边，看懂，哎，那就很好了。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名为诸佛。因为有后面这一句话，离一切，离你所有的相全部远离了，则名诸佛。因为讲了这一句话，我得回过头来再讲是讲前面这两句。刚刚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明白到我相是虚妄的，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也是虚妄的，就是这一个人已经明白到。已经明白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第一层。你说哈，这才是第一层啊？对，《金刚经》很深啊。那我们因为下面那一句经文，所以我们要再讲多一层。多一层是什么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有的相是相，空的相也是相啊。空本无相，但你一旦执着于空，哎，空的相就出来了。这个很玄啊，空本来没有相的，你执着了它的相就出来，非法本无法啊，你一执着到非法，非法相也出来，你明白吗？其实有的相也是你执着出来的，你不执着，那些相哪会成相？万法由心造， 那你要记得，我们先不用讲这么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学楞严经，但是你只要去记得，有的相你不能执着，空的相也不能执着，两边都不能执着，那才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正的意思。凡所有相，那个相不只是有的相，空的相也是虚妄的，所以有的相、空的相都不能执着。我有的相就是我相，你可以想成我相或有的相，那空的相，好好，我现在不讲这么深，你就记得有的相不能执着，空的相也不能执着。到后来呢，《金刚经》下半讲什么？有的相不能执着，空的相也不能执着的那个执着，也不能执着，那是念头。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解释到这么深才可以。那你现在想这个地方，若见何以故？离一见诸相，则名诸佛。那真的成佛了。有的相也不能执着，这个诸相是有的相也不能执着，也要离；空的相也要离。而且最后是有的相和空的相都要离的那个念头啊，也要离，那这就名诸佛了。记不记得我们第六品有在讲，不要我空、法空、空也空、大三空。我空就是我的相不要执着啊，法空是什么？法相不要执着啊，空也空呢，是我相不执着、法相不执着的那个空。就是你想空的那个念头也要空掉，所以《金刚经》啊，到最后就是不住两个字，就是告诉你所有一切都不能执着，连不执着也不能执着。你去想想看，你所有东西你都不执着，都能够尽情的，你都能够真正了解，随缘分去做事情，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心经里面讲说，人为什么会恐怖？因为你有挂碍，因为挂碍才会有恐怖，有了恐怖呢，就会颠倒梦想，想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如果没有挂碍，你没有什么执着，那你就不会恐怖啊。无欲则刚，你不再害怕，你当然活得自在，没有罩门，没有人能伤害你，那你活得自在。什么叫做法王？你大家听过啊、哦？什么什么法王？法王不是说他是皇上，是国王，地位尊高，不是的，是在一切法上面自在啊，自在最究竟的自在，万法他明白到所有一切法根本是虚妄的，虚妄的你还有什么好分别执着？所以他在一切法上面是究竟自在的，是自在的，最自在的，我们才叫法王。他已经不被法所奴役啊，法王啊。好，那这一句听懂了，为什么啊？一定了解为什么现在的末法佛法末世听闻金刚经啊，这些人一定成就稀有功德，因为这些人已经不着我人众生寿者相，而且他明白到我人众生寿者相根本都是虚妄的，是有的相是虚妄的，空的相也是虚妄的，那到这个点上，所有一切相都离了，而且连离相的那个要，所有一切相都得离的那个执着也都已经放掉了，那这个地方已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好，我希望今天这个复习能够帮助你们啊，十四品能够啊清楚。那么佛就告诉须菩提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这个我们讲过，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听金刚经都能欢喜，都能像你们这样愿意每个礼拜来上课，绝对不是啊。我们讲过，我有朋友，他的先生听到金刚经会头痛欲裂，会有人在旁边好像耳朵幻听，有人在旁边听他那个叫骂，不准他念，有的。所以我们这一群人那是累世累劫，已经不知道修了多少世的金刚经啊。有这个善缘坐在这边听到金刚经能够心生欢喜，而且我们听到这个金刚经是姜味浓居士这个注释写得非常棒的，非常到位的善知识写的这个正真知正见， 不是在某一些电台听到什么某某法师讲那些很可怕的那个魔音穿耳的金刚经，所以我们这群人是有福报，也不是光这一世来的福报，是累世累劫的。我们要懂得，真的要知道，能够 appreciate。那么再来啊，下面一段呢，就告诉在讲六度，六度啊，讲的很重要，就是说六度啊，我们都知道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还有啥？还有禅坐跟般若。般若智慧啊，我们上次讲过，是下面那条横线，是那个 foundation， 是那个横轴，是那个 foundation。般若是六度之母，上面呢有五条，有五条直的线，那是什么呢？是前面的五个行门，行是 practice 的意思，行走的行，行门啊。般若智慧当基础，前面五个行门在上面，就是说你以般若智慧，你证得般若智慧，再去行布施，再去行，再去持戒，再去忍辱啊，再去这个精进，然后再去禅坐，这个才叫做前面五个行门，这个才叫做合起来叫六度。我们现在是六善行，善行只是说，哎，我们去做这些好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证得空性，我们还有所住的行善，那有所住的行善就不叫做六度。但是呢，这是修行的第一步。你要是没有 有所住的行善，你也没有办法到达某一天无所住的行善。所以这是六度。好，那六度里面特别之前都是在讲这个布施啊，布施布施。今天呢我们讲忍辱，这个十四品他提的是忍辱。忍字啊，我要再讲一下，不管你是小留学生大留学生啊，我跟你讲，忍字通常大家都不太明白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忍啊，真正的中国字在《金刚经》里面，这个忍字啊，不是你忍字心上一把刀，哇，忍到啊，这个像便秘一样啊，青筋都爆出来了，非常的愤怒，要爆血管了，人家割我一刀，骂我一句，吐我口水，哎呀，我忍住啊、或者是啊，我好想买，我忍住，不是，忍是什么意思？忍啊，在《金刚经》里面啊，是完全契合的意思，已经融入在那个境界了，那完全没有任何忍的意思，就叫忍，就是他那个叫做什么叫安忍，就是证入了，已经进入了，跟他完全融合，忍在里面了，已经完全融合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没有证得空性，那个忍是心上一把刀，已经证得空性的那个忍是完全融入的意思，安忍已经安住在里面了。所以忍你要去了解他这个意思，没有证得空性之前心上一把刀，证得空性以后是完全的融入安住在其中。所以告诉你，忍辱最难，如果你没有空性当底子，你就是心上一把刀。如果你证悟了空性，明白了刚刚我们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一切其实都是梦幻泡影入电啊，那你就不会心上一把刀了，你就知道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短暂的，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不用勉强，不要勉强别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能够做法王啊，能够于万法上大自在，不要再有挂碍，没有挂碍，没有就没有恐怖，没有恐怖就不会有颠倒梦想，你就大自在了，你就成法王了。你要去想，你现在原谅别人，不跟别人计较，你真正原谅的是你自己，不是其他人。你要了解，你跟他会有这个过节，所有的事情有果必有因嘛，那一定是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是这一辈子，有可能上一辈子，有些是我们记得迷迷糊糊，有些不记得了，但你要知道这事情发生都有因果，那你就不再计较，已经发生完了就算了，不再计较，你放下的是，你放的是你自己，不是对方。那你说但是还在发生啊，还在发生的时候，你得想办法，哎呀，这个东西就是修掉你的贪嗔痴的习性。你要知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对照，是一个镜子，是一个 mirror image。 你如果没有办法改对方，没有办法改这个境界，你能改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改动了之后，外面的境界就会变，它就会变。因为那整个业力反扑是要找原来的你，不是要找改变后的你。所以你唯一脱离这个业力反扑这个境界的，就是你要改变你自己。能不能改变是有机会的，但是容不容易？不容易，需要时间。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要来上课，我们讲一些善知识、正知正见，所以能够帮助你更加的强大，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勇气，能够去改变你自己，然后改变你的未来，就是这么解。那所以后来讲了一段佛的故事啊，讲他在歌利王啊，他在因地修那个忍辱仙人的时候，修了五百世啊，你去想五百世啊，被人割身体啊，可能被人辱骂呀，各种凌辱的方式，那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五百世那个时候他自己说，你去可以慢慢这样经文一点点看过去，他说五百世做忍辱仙人啊，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了。要是有还有我人众者相，如果那时候还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你怎么忍五百世啊？一世你别算，你一世就算是50年好了，250年你怎么忍啊？500年乘上50年乘上500啊，是25000年是吧？一是50年，50乘500是不是25000年？个十百千万，那怎么忍啊？500世，所以不可能嘛。所以一定是早都已经证悟空性，明白所有的相，有的相、空的相，哎呀，全部都是虚妄的，已经证得空性啊，在安忍在所有这一切凌辱之中啊，那叫忍辱啊。所以就告诉你，忍辱为什么把忍辱特别拿出来？因为嗔恨心最容易犯，忍辱最难。有的时候买东西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忍辱很难啊。忍辱不是光嗔心啊，人家骂你啊什么的，不是说光你容易发脾气啊，你竟然能够如如不动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他就告诉你，这是那时候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就已经到的境界。所以六度丸啊，这边我们讲忍辱仙人。那么再往后啊，他说你看看那个有句经文啊，他说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就告诉你，所以是离一切相，离所有的相，有的相也要离，空的相也要离，离相发心，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福慧双修？你不住相的发心，那而且他就告诉你，还解释给你听，不住相发心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先是不住相发心，有没有找到这两句话？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在忍辱仙人后面啊那句话。而且呢，接着他又说什么？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色身味香味触法生心。先发心，先是离相发心，这是第一步骤 ，step one， 离一切相，发阿耨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离不住相，远离一切相，不再着相，去发菩提心，救苦救难，上求下化，对吧？这是那个白话的意思，就是你先远离一切相，去发菩提心，再来呢，先是发心，后来是什么？生心了，我们这边都讲过了，是不是？先发心，因为发心的时候你没有菩提心，所以你要发心啊，我要发菩提心啊。后来呢，发心啊，我要努力，我要努力学走路。我现在不会走路，我可能要复健，我要努力学走路。等到走着走着走着又记得怎么走路了，那那个时候生心啊，你不再天天告诉自己我得走路，你站起来就会走路。那个时候也是不住相的去生心的，因生无所住心啊。所以这两句是这个对句，你一定要看看明白啊，看懂啊。先是发心，后来呢清净心升起，实相现前了，清净心升起了，是不住相，不住相的去发心，然后不住相的升心， 不住相，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生心了，也就是什么因生无所住心。你看十四品真的好多、哦、而且好难、哦、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跟着的、哦、下面还有一句是跟着的、哦、下面那一句是什么，这三句是连在一起的，若心有住则为非住。记不记得上半是跟我们讲说我们、啊、要安住在无住之上啊，因如所教，就是刚刚如刚刚所教的第四品，是不是告诉你那个要无住发心，因如所教住，就是你要安住在无住之上。等到这边的是什么？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只要住在任何点上面，你都没有安住。你就算安住在无住之上，你都还是没有安住。所以啊，就是最后连无住亦不可住，连无助你都不能执着，任何的点都不能执着，你执着在无助之上，都还是那起心动念说告诉自己斟酌住在无助之上，原来呢是心很执着。第二步呢是告诉你要安住在无助之上，第三步是什么？告诉你连无助亦不可住。就这是三句啊，你去看看这三个层次，一开始 叫你什么，告诉你菩萨应离一切相，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你那时候是住相啊，到处住啊，哪儿都住，什么地方都执着，所以他跟你讲第一个先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告诉你离一切相，先告诉你哎呀你不能执着啊，你要先离相啊，你要先离相啊，不能执着。然后呢慢慢的生心了，生无所住心。但是呢你生的这个无所住心感觉还生心啊，生的这个无所住好像还安住在无所住上面。但是他最后告诉你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最后啊是连安住在无所住上面都不可以了。最后是所有的点都不执着，你只要安住在任何点上面、啊、你就有了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我，你安住在任何点上面你都有我，只要有我就会有对方，就开始打乒乓球了，你出去他回来，你出去他回来，永远不停息。你唯一让这个游戏结束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原来执着的那个点给拿掉，没有那个执着的点就打不了乒乓球了。所以到最后是安住在无住之上都不行啊，连无住都不可住啊。所以我们说最后连不可得啊亦不可得，很深啊，这个境界你慢慢去体会啊。有人说有点悬啊，我不觉得悬，但是很深，你要慢慢去体会，最后连不可住亦不可住，最后的不可得亦不可得啊，最高境界。所以啊后面还讲啊，这个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应如是布施啊，就是告诉你要像刚刚那样子的去布施啊。什么样子不去布施？应无所住啊，完全无所住去行布施。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菩萨。那如来说一切诸相即非诸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我们看中间是不是还有一句啊？我们要复习的。好，后面大概开始比较难的地方来。所以须菩提，菩萨应利一切众生如是布施，应利益一切众生。他告诉你其实菩萨就是去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去布施，无念头的，没有执着的去布施。但是他又告诉你哦，如来的体性，如来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众生啊，一切诸相即非诸相，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所有的众生则非众生，你看啊，诸相非诸相，众生非众生，诸相即非诸相，是名诸相；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同样的意思，我们刚刚讲过了，就告诉你，虽然要离一切众生如是布施，但是呢，也同样的提醒你，所有的众生根本都是虚妄的。布施这件事情，布施是不是也是一种相？也是一种相。利益众生是不是也是一种相？也是一种相，也是虚妄的。他告诉你，你自己是虚妄的，众生也是虚妄的，利益众生也是虚妄的， 这整件事情都是虚妄的，但是你得不得去做？得，因为因缘成熟了，你的确随缘显像了。但是你随缘显像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你在梦境，我们讲过，你在梦境，你从梦境里面想要醒来。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梦境之中，你想要醒来，你必须去做这所有的行善六度。你要了解第一个，你要了解梦是我们在做梦，梦是假的。你如果第一个东西你不了解这个，你怎么可能醒来？你都觉得是真的，你还怎么可能醒得来？第二，你要醒来，不只是你知道梦是假的，你要醒来，你还要觉知到，你得做六度，你得去行六度，知道梦是假的，还要去行六度，最后你就会真正的醒来。这个就叫做三轮体空啊。三就是一二三的三，轮是轮转的轮，轮子的轮，体是体性的体，身体的体，空就是空性的空，三轮体空。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啊，布施的自己是空的，布施的对方也是空的，布施的财物也是空的，这整个布施的事情也是空的。为什么？因为都在做梦嘛。但是你得不得去布施？得呀，你布施了才能醒来呀。这个就是整个《金刚经》它的整个逻辑是这么回事。好，再来后面啊，他告诉你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如来啊，讲的是真话，是实相啊，真语啊，真如心所讲出来的，不是用他的那个相用嘴巴胡说八道，不是他思考出来的，不是用嘴巴真正哇用文字人类所讲，他是用真如心所讲，那个真语是真如心啊，他真心本性所发出来的这个所讲的法，那个法性啊，不是法相。金刚经那个我们讲做楞严经听过的同学知道，所有如来所讲的那个法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法相，表面上那个金刚经的文字，还有一种是法性，法性是跟真最深层的那个真如本性所发出来最深层那个义理，那是实相，我们得用我们的清净心才有办法领悟啊。所以为什么说禅宗其实是最后参出来的，是清净心参出来的，因为清净心你才有办法参悟那个法性啊。我们平常在讲金刚经时候，我们耳朵眼睛啊只能看到他的法相文字，还有听到他的声音啊，所以这不相同的。那么一层一层参啊，如语啊是什么？实语是实相啊，讲的真的实相，真实的事情。如语是什么？他清正啊，他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清正正悟的，不是他幻想出来，也不是说他觉得，是他的正悟出来的。那不狂语就是不打妄语，不异语呢，也就是所有讲的内容啊，不会有互相矛盾。那么须菩提，哇，这句来难了。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此法无实无虚啊。那个什么叫无实无虚？刚刚讲过了，无相无不相啊。如来所得法，你想想看，如来是体性，是我们空寂的本性，怎么可能还得到东西？丢都丢不完了。一法不得，一法不生，一法不得，连不可得都不可得，他怎么还可能所得法？也就是说，他所得到啊，就是真正如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无实无虚，就是无相无不相，也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空有同时哦，也不是又有又空，也不是非有非空，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你去想这个道理啊，体系空寂，体性空寂。我跟你讲，《金刚经》到最后啊，它最玄呢、啊、最神的地方就是，你不管怎么解释，它都对。你去想，以这个相来讲，体性空寂，所以它无实嘛。但是它会不会随缘变现？会啊，无虚啊。但是随缘变现，它无虚，但是它是。当体当下出生当下灭尽，你根本捉不到看不着，它整个东西是虚妄的，它也是无实啊，你怎么解释它都对啊。体性空寂是无实，但是会生实相，这真实存在的实相，所以它无虚。你要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无实无虚，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是无实，而行不实，你要去行六度，无虚啊。那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生心了，因无所住无实，因无所住无实而生其心无虚。你要去想，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实无虚，无实无虚，全部合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实相，也就是告诉你它无相无不相。有没有因果？有啊，但是因果所以是无虚啊，但是因果可不可破？可以破，无实啊。所有东西其实万法有心造，真你要去了解什么叫做无实无虚，这是《金刚经》其实最玄的地方，你怎么讲它都对。你要知道，实跟虚到最后是同一件事情。到下半的时候，你没有，你要知道，所有原来的清净本心，你没有任何的妄念，你是没有二元对立的。所有万法都是一如的。你自己去想想看，当你没有任何的分别的时候，你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诸法是一如的，所有万法一切是一样，同一件事情，在你的心目之中没有黑与白，也没有好与坏，也没有任何的断见。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众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二元对立的这个概念，要有好坏的分别，要有黑白的分别，那要有善恶的分别。但是在真正的如来藏真如本性里面是没有这我们刚刚上述所有一切的分别，这个是真正的如来藏。那没有一切分别的时候，又怎么会有实跟虚呢？实跟虚其实也是人类的语言啊。所以《金刚经》它会跟你讲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它不会跟你讲有实有虚，实就是实，虚就是虚嘛。他告诉你是无实无虚啊，对他来讲，对于真我们真如本性最后的如来藏来讲，根本没有分别，何来好坏，何来虚实，何来真妄？我们说妄念止息之后，真心就现前了。我想请问你，如果妄念已经止息，没有妄了，又哪来真？有真是因为有妄啊，妄都没有了，哪来真？你明白这道理吗？到最后哪有是非黑白，没了，所有一切都止息，哪来是非黑白？到这个点上，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的分别执着妄念，没有任何的妄念，不再起心动念，回到最初原始的本那个状态，不就是我们说的真如本性，如来藏尽虚空遍法界吗？无远弗届，你把所有会障碍你的东西全拿掉了，妄念止息，回到真如本性。这一个是我们所讲的第十四品，还有最后两句：若菩萨心于法而行，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如案，则无所见。如果菩萨在黑暗之中，如果着相而行布施，那对不起，还是一样。就算是菩萨，你着相行布施，你还是在无明之中，在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你唯有不住相去行布施，才真正光明大显，如来藏清净本性大显，光明大显，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是什么？所有一切的真相你全看清楚了。你只要执着，就在黑暗里面，如人入暗，在黑房子里面，什么也看不到。你不执着，就如同那个光明重现，真如本性重现，日光明照，什么都看清楚。那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有人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这样子的一个功夫下面呢、啊，心无所住而行布施啊，而且是已经明白有的相不住，空的相也不住啊。最后连不住亦不可住，这根本就是已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嘛。所以呀、啊，则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心间悉皆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那这个是无量无边功德，为什么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个是佛的智慧啊。那 悉知世人，悉知悉见、啊、是如来悉知悉见。不但其实这个字、哦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来悉知悉见、啊、它是悉见如来，悉知如来，也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见性成佛。第十四章、啊、是整个前面金刚经前半所有一切的总结。其实如果你第十四章念懂了，你前面后面的你最后面的这个十七品开始的 这所有一切，你根本会易如反掌。为什么我今天又花了一整堂课重新讲十四品，是因为你十四品没听懂，你后面比较难真正听懂。你十四品 听懂了，后面是势如破竹。十四品很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十五品开始啊，可以讲得很浅，也可以讲得很深。我们在这边先停一下。我就是在考虑十五品要给你讲的浅还是深。我们先考虑一下啊，从我叫名字，那个从后面开始叫，那个我们先问一下十四品有没有问题，你或者你讲一下你的感想，不能只讲说我没有问题，谢谢。老师你讲的真好，这三句不准讲，除了这三句以外其他都可以讲。我们来听听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你一定要做 sharing， 你一定要问问题做 sharing， 其他班级有很多问题，你越是有问题才知道你不懂的地方 在哪里，或者我讲没讲清楚的地方在哪里，才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那十五或许我们下一次讲十五十六品，我们就一次把它，因为十四品我们下次就绝对不再复习了，就直接讲十五。